北京广播网填写报名表，优秀选手将有机会成为北京电台签约主持人。咨询电话85013045，85013045。 北京故事广播 FM 95.4 AM 603，你的故事天地。 世界有无限可能，人生有各种精彩，我们无法一一体验，却可以细细聆听，听他们的故事，品自己的人生。北京故事广播，人物空间。 听他们的故事，品自己的人生。欢迎收听人物空间，我是刘丽。张潇潇，85后，北京人，资深旅行爱好者，曾游学欧洲，作为模特的照片被多家杂志和新闻社选用。回国后创办自己的民宿品牌，坚持具有主人精神的服务，致力于打造城市生活的美好体验。您正在对话的是人物空间今日人物张潇潇。没想到潇潇的民宿在方庄的一个老小区，我是开车去的，先是在里面转了巷，差点卡死在小区逼仄的道路里进退不得，得亏潇潇出来救援，引我到了一处两层小白楼前。这里本是一处弃用的邮局，两年前被潇潇租下来，设计改造成了一处有7个房间一个小院的特色民宿。 我看你这儿太有特色了哈，进来外面一个独立的小白房子，是一个小区里头，方庄的小区挺老的了哈，挺旧的，一进来那小房子也挺不起眼的。 我们当时拿这房子的时候， 空闲的是吧？ 2015年拿的嘛，然后2015年拿的时候也这里面都已经是废弃了的，一片狼藉。 嗯，然后一点一点你们自己把它都做成这样的，改造过来的， 我们自己改造的。楼上还有一露台，然后2层是4个客房， 这房门还是挺。挺古朴的，这种像原木的感觉的哈。 对，我们层高比较高，然后地面我们都做的实木的，装复古的， 还挺有特点的哈。这个整个的装饰设计都是你自己做的？ 对对对，都是我自己做的。 嗯，改造了多久啊？ 3个多月。 3个多月啊？ 对， 那挺快的呀。 对，因为我们之前我做这整层之前一直在做公寓，陆续也做了10来个公寓吧。也有暖装的，暖暖装都做的。还有一些房源可能比较好，我们直接拿过来做的。所以我们在做这房子之前已经有了很多装修经验了。 所以就很快哈。那你像这是一个这是一个公共的空间，一楼。 对对对。然后客人可以自助使用这边所有的设备。然后像水壶啊、吐司啊、吐司炉啊，好像都可以用。冰箱这边都很全。 可以自己做点东西是吧？ 对。然后这边有一些 service 的那个酒水、咖啡。 就是一个大家的感觉是吧，其实一个独栋的小楼嘛，一个大的共用的客厅，共有的空间，然后每人有自己独立的 对对 空间。 是，其实我们初衷的话也是希望用前面做很多零散的这个整租的公寓嘛，就是跟客人可能交流起来，我觉得还是感觉到希望能有好的一个平台来 集中的一个空间。 对对对， 大家能在一块儿，原来都是一处一处的分散的是吧？ 是这样的。 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做民宿啊？好像之前的经历还蛮丰富的。 我是在就是北京出生长大的，工作也是在北边北辰，北辰集团，在北边工作了4年，从实习到把一个项目做下来吧。 具体做什么？ 做的是写字楼和商铺的定位、规划和销售。 那跟你现在做的事还有那么一点点的靠边哈？ 确实有点相关，主要是从。商业定位啊，这些方面选址啊，还是有一些经验吧，可以这么说。因为我们那个项目是一新项目，当时正好奥运之后的一个新闻媒体中心，我进入场地的时候，那会儿还是全毛坯的呢，都砸完了，重新要规划成商业嘛。所以也是挺苦的啊，那当时的现场什么的，我们要在现场从规划定位啊，到最后整个招商完成。 到出从零出租率到百分之百出租率，这整个过程我是走下来的，是做完了之后我才离开。 你那个项目做了有多长时间？ 3年多吧。 三年多做这一个项目？ 对，然后我这项目也做下来了，觉得从个人来说吧，算是完成了一个历程，比较圆满，从零到一嘛。确实当时经历了很多困难，然后说做的很不错，拿到了公司给的这个销售状元啊等等这些称号。走的时候老板觉得有点可惜。 是啊， 吃了那么多苦。我个人的一个可能挺比较注重一个人价值吧。这可能是我的一个着眼点，好像那个名啊或利啊什么的，对我来说不是我首要考量的一个标准。 嗯。 所以我在做完这个项目之后呢，我想寻求一些更新的一个视野。 嗯。 所以当时就想说，出国。 出国去上学。 嗯。 就是有点感觉我爬了一座山，到了一个山头，然后一看，哎，那边还有一片新大陆，我上那儿去看看去，有点那意思哈。你去学的什么？去哪个国家？ 去的是选的是法国，然后学的是招商，高等商学院。当时我睡了一觉，然后醒来的时候，我从那个飞机上去看，已经到法国大陆的那个感受，特别欣喜。然后去了之后就蒙圈了，我自己过去的。就蒙圈了，因为那个学校还压力蛮大的。我没想到，之前毕竟在工作嘛，而且我又是国企工作，所以可能语言上这个跨文化这部分有一些困难，对，听不懂。对，我那些同学，因为我们那个科全都是有着商业经历至少3年以上的才能去学这个习，然后跟我那些同学一比吧，可能年龄也差不多，但是他们之前可能在外企，或者他们本来之前就是做英文老师的，所以这块对他们来说不是难事儿。其实讲那些东西我觉得对我来说也不是难事儿，可偏偏呢就是 语言上， 哎，这语言我有点适应不过来，而且我直接就进入那个课程了嘛，没有前面 预科哈， 没有，当时胆就是一直 胆也挺大的， 就一直都胆挺肥的，好像每个阶段都胆挺肥的。然后就闯进去了，算是。当时每天睡3小时，啊，晚上熬到2-3点钟，然后早上起来6点钟就起来。 后来顺利毕业了，毕业以后下一步的规划有吗？ 当时去的时候也是有想法去，为什么要去探究这个新大陆呢？也是想找找项目，因为家里面也是做商业啊等等，所以看看有没有好的一些品牌，那是不是可以带回来？所以我到。学完那个学制后半段我就出去旅游去了，也是自己一人去旅行去了， 一边旅行一边找项目是吗？ 对呀，去了很多地方。 找着项目了吗？还是光玩了？ 光玩了。问得我好犀利。光玩了。光玩了，但是发现了这个分享住宿嘛，我当时在巴黎地铁里面看到那个Airbnb 的那个广告，然后我就了解了一下，我觉得很酷，因为我觉得这种分享经济的形式，分享住宿很吸引我。 那你还记得就是这种民宿短租的这种印象很深的那一家？ 我觉得印象很深的一家是我后来去美国的时候有一家我印象挺深的。去美国玩的时候还是因为误机了，误机之后呢我就必须多一天在那个 LA多待一个晚上，然后临时预定了一个 Airbnb。我当时看位置是在那个市中心的位置，所以我觉得应该还不错吧。然后是一个那个 share 的 room， 就是和房东一起住的，那房东是女孩，然后看着反正头像啊然后介绍挺酷的，然后关键是他那房子挺吸引我的，设计的特别很炫酷，很酷。然后我就定了，然后那个经历还挺神奇的，因为我去坐那个机场巴士去住到这个房子的时候，我记得特清楚，我是最后一个被送到的，当时已经是晚上了。那司机，那美国一个黑人哈师傅，特别好。他给我送到之后，他就表现得很不安，但是我不知道他为什么，因为当时我不明白。他当时一直在问我，你这是去哪儿啊？我说我去住处，我说我订了一个人家里住。那他说你认识那人吗？我说不认识。然后他说 他替你担心是吧？ 对，他替我担心，但是我当时想，这不是市中心吗？不应该啊。然后到了那儿我就明白了，那路特别荒 啊， 然后那停到那楼门口的时候，那楼上真跟电影里面似的，就特别萧索。然后那楼上贴一大标语，待售。然后那个街道上， 像恐怖电影里头的场景。 那个街道什么都没有， 嗯， 就感觉那个塑料袋在空中飘舞。我当时不会吧？我现在知道那司机为什么慌了 啊！ 然后他说：“你这样吧，他说你让那房东来接你，然后看着你再走，特别好，真的。” 嗯。 后来我联系那房东了， 嗯、 过来下楼给我开门来了、嗯，然后那司机才走的。 你不害怕呀？那个地方你敢住啊？ 害怕呀，那不胆儿大了，有那种探索欲，是挺害怕的。进去之后正害怕。 你一个人？你一个人？ 一个人。一个人进去之后正害怕， 嗯、 那个楼啊门什么都是铁门， 嗯， 感觉都完全封闭的那种，楼道里全是涂鸦。嗯，我虽然脸上带着微笑， 嗯、 但是心里面一摆着问号，还有奔腾的某种小动物。因为我前面已经旅行了十几天了， 嗯、 都很顺， 嗯， 然后突然一下嘣当就掉这么一个地儿，我就有点慌。 张潇潇，85后，北京人。资深旅行爱好者，曾游学欧洲，作为模特的照片被多家杂志和新闻社选用。回国后创办自己的民宿品牌，坚持具有主人精神的服务，致力于打造城市生活的美好体验。您正在对话的是人物空间今日人物张潇潇。欧洲留学的时候，潇潇在巴黎的地铁里看到了分享住宿的广告，就很感兴趣。后来他只身四处旅行，尝试各种民宿，最难忘的一次是在美国，住进了一个意想不到的地方，经历了意想不到的事情。 然后进去之后呢，那个房子是挺酷的，就跟厂房一样，就大的那种 loft。然后我的那个房间其实连门都没有，在一个阁楼上。然后那个房间布置的呢，挺怎么说呢，挺神秘的。 我还以为你要用诡异这个词儿呢。 就很多小灯啊什么的、 嗯、 两个房东是两个女孩， 嗯 嗯、态度是很好的， 嗯， 很热情的，但看上去也不是一般人，有点美国嬉皮士那劲儿 啊， 咱们讲话有点痞， 嗯， 是这种感觉。 嗯那你那晚上睡着着觉吗？ 然后我那没听我说呀，我那房间那墙上贴的都是乐谱， 嗯， 然后那个它所有东西都是复古的，都淘来的， 嗯， 所以特别有意思嘛，很有那个设计感，很好看、 嗯、 然后躺在那床上，那床有一个铜镜竖的，就在我那个床的那个斜对角，然后盯着那镜子，发现那镜子里边有一个小巫女，然后我一抬头一看，是我房梁上挂了一个小巫女的一个木刻雕， 嗯， 然后从那镜子里面可以看到她， 嗯， 她还可以转，你想想我有多慌。 那一晚上怎么过的？ 她晚上还邀请我一起去参加 party， 嗯， 然后后来我听到那个比较远处可能是广场他们在有 party， 然后那音乐也挺诡异的， 嗯，你就没敢去、 嗯， 你去了吗？ 我肯定不能去啊。 那你自己留在屋里不是更害怕吗？ 我是害怕呀，然后留在屋里头，那个我那不是阁楼嘛，然后阁楼上边的那个隔音特差，有人走来走去的，在我头顶上面踱步， 嗯， 然后踱到我的这个正对的方向，它停下来了。我当时想，天哪，这就怎么办啊？自己还旁边什么都没有，因为我想晚上出去逛逛嘛。我来的时候就看到了，整个都是荒的。我第二天不就走了吗？就住了一个晚上嘛、 嗯。 然后第二天我就等那个飞机， 嗯， 然后等飞机的下午这段时间，因为中午就开 out 了嘛， 嗯， 然后我等于就没地方去。然后我跟那房东说，我说你给我推荐个地儿呗，逛逛。然后他说他们晚上也出去不在、 嗯， 说你就附近逛逛吧。然后找了商场， 嗯， 后来我就拿那个优步搜了一个那个梅西百货。然后当时显示$7左右可以到这梅西百货，那就去逛逛呗。然后叫辆车，然后觉得这不是最后的旅程的最后一段了吗？又有点自嗨兴奋、 嗯嗯， 跟那司机开始开聊。司机是个土耳其人， 嗯， 然后聊得还挺好。他说他跟中国人还做过生意， 嗯、 什么这那的吧，问我是不是一人来的吧什么的。我当时哪想那么多呀，什么都说了， 嗯、 就没长脑子的那个节奏，什么都说了。 然后那司机跟我说，你去梅西干嘛呀？没意思，你要是去那哪儿吧，哪儿说一地名英文的，我肯定不知道中文是什么。 嗯， 后来其实他说的是奥特莱斯，我说我不想买东西，我说我就消磨点时间，花点时间，然后就走了。他特别坚持，他说我带你去吧，那地儿真特好，你来美国你没去过那儿， 嗯， 我替你冤。 嗯， 然后人家忽悠我呗，我当时说，然后我当时说，不，那我也得有谱啊。我说我飞机晚上好像是6点，我说我那个 shuttle bus 都叫好了，在这接我，多长时间过去？他跟我15分钟，那北京他也说15分钟，那基本上那就两站地的事儿，没多远啊。 嗯， 我说那行吧。结果因为他一直跟我聊天嘛，还聊着聊，我突然觉得不对，怎么上高速公路了？然后我看那机费。好吗？奔着70美金去了。我说您这送我去哪儿？我当时有一个特别不安的想法。 嗯， 他说去那个商场呀。他说我陪你逛，没事儿。 陪我逛， 越听越不对。然后我说这样吧，我说要不然您就就近放一地儿吧。我说我得回去赶飞机去，放我给你送回去。你放心吧，你把那上次办的取消掉，我给你送到机场。我觉得事儿不对。 嗯， 然后到了。就到目的地了， 嗯， 那之前的高速公路是那个 Orange City， 就另外一城市了， 嗯， 我知道被骗了， 嗯， 我特别愤恨，但我不敢惹他，万一他要说这我扔那儿什么不管我了，或者说我要再叫不着车，就是因为有点慌嘛，就又是赶飞机，想这事儿就是丢点钱也就算了，我说那个我不想逛了。我现在就想回去，然后我说你也别找我打表了，我说你说多少钱吧，给我送回去，我也不用你送我到机场。他有点害怕，因为我态度，我变脸之后态度还是有点严肃的，我在想他肯定也怀疑说我会不会报警或者怎么样的，反而后来连哄带骗我就让他给我送回来了。然后到楼下的时候我说我去拿行李去，房东特巧他在呢，他本来说他不在，然后女孩看我特高兴说哎呦要走了，然后说今儿玩开心吗什么的，我说我好像被骗了，然后他就特别义愤填膺，我说怎么回事，然后我就跟他说了这事儿，然后他当时就火了，然后他说你去的是另外一城市，他骗你，他说那司机还在楼下吗？我说应该在，我都没想到这完全是一个突然切换画面，然后他拉着我就去找那司机去了，然后反正我估计都是俚语吧说的，都是全是， 现在听得懂， 全应该全是骂人的话，真的。然后给他拍照，那司机也特别害怕，然后开着他就跑了，然后给他拍了那个车牌什么的。 嗯， 回家之后就他迅速给我打了一封信， 嗯， 意思就是说我第一次来美国遭受这种遭遇，给那个 Uber 写的那封信，让他们把钱给我还回来。后来我到中国的时候，那钱确实又打回来了。 哦， 其实我是没想到。然后当时那女孩还说我开车送你去机场，哎，我当时一下感觉不一样了，就昨天还是那种恐怖画面呢，然后今天觉得，哎呀，原来房东好好呀， 嗯， 特仗义。 那像这些经历哈，你到处游走，然后也看了一些很有个性有特点的你小的旅店呢，设计师的这种酒店呢，玩的差不多了，回国。那当时就开始做民宿吗？ 我其实是没回国之前我就觉得，因为我不是看了那个 Airbnb 广告嘛，我觉得特有意思。 嗯， 然后我当时想在巴黎去尝试。 嗯， 后来我一想，我一北京人，家里头也有正好闲置的房子。我出国之前，我跟我先生我们自己装过一套房子。 嗯， 然后当时也是按照自己的一个理想化去装的，还拿了一间房做电影屋嘛，电影房间。然后但那位置不是很好，在那个南三环。 嗯。 楼也是老旧，就是破楼，哦，我当时想试试，然后也是说服我先生嘛，当时觉得说什么想法呀，就是让别人住自己家里的，想什么呢，就没脑子，就是我没有跟任何人说，我妈什么全没说，那我觉得他不会同意的，但反正是说服他了，就放上去了，然后我第一周就接到了2张美国的订单，那个位置不好，然后楼也是破的。然后在想这外国客人来的时候会不会跟我有一样的感觉， 嗯， 一个很陌生的地方是吧，跨文化，所以我当时就去亲自去接，去火车站接的，接到家，然后跟他介绍 房子，然后介绍周边可吃可玩的，然后给他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，就是任何他能提出来的我们都尽量帮他满足。就当时那种想法就是好不容易来一次北京、我们就得进一个东道主之道。其实当时说什么挣钱的根本都不是想法，就是有一种感觉说这个房子就是一窗口、我呢通过这个窗口我来招待这个五湖四海的朋友、就是这么一个感觉，然后要把他们招待好，让他们喜欢北京，喜欢北京的文化、就这么简单。所以呢那个尽心尽力又接，然后又给他们准备吃的，然后又给他们叫餐，然后带他们去一些很特别的一些地方。 那他们很满意哦？ 特别满意，给我写了那个好几百字评价。 是吗？ 就能看到他们脸上那个想按捺的那个笑容， 偷着乐着那种。 对对对，那个第一个美国客人来的时候，他进到那房子之后，他当时好像也挺慌的，因为他觉得你们怎么这么殷勤啊？我觉得是啊，而且外国人好多都觉得这个中国人啊什么的，一殷勤就没好事儿，是不是想骗我们钱啊？我能感觉到是那个感觉。进来之后说你住哪儿啊？我说我不住这儿啊，我是给您住的，整套房子给您住的。他说哦，那真不错。然后冰箱里头给他准备啤酒，哎呦，他简直那一是一美国大叔，他感觉乐上花了。然后给他那个电影房间里调好那个座位，你就在这看电影。然后晚上想吃什么我给您叫。反正他特别满意。然后之后陆陆续续的，就是有了这个一个信心吧，就受到认可了嘛。他觉得好像哎，人家没提这位置不好呀，人家说主人特好，人家说满意，就跟我们交流特别开心。而且这人后来来过好几次，带他的朋友，美国朋友， 每次都住你的家里头。 对对对，他后来来过两次，带他太太，带他的好朋友来我的这个，因为后来陆续我开了很多店嘛，去其他房子都住过。 从自己家的一套闲置房入手，潇潇走上了民宿主人的道路。这是一份什么样的工作呢？他会真的享受其中吗？明天同一时间，欢迎您和我一起继续对话潇潇，和有故事的人相约故事广播。这里是人物空间，我是刘丽，明天见。 收听到的是今晚拍案。 因为梦见你离开， 我是歌手陆庚戌。我们在这里讲述着别人的故事，而自己也会出现在别人的故事里。北京故事广播，有你有我。北京故事广播，你的故事天地。 FM95.4 AM603，你的故事天地。